父亲生前每当提起自己的童年，总是深深感怀于父母、师长、同学带给他的启蒙教育。那慈爱的目光仿佛穿透漫长的时空，随奔流不息的渠江定格在尘封已久的邓家三合院老宅子里。被唤作闲娃子的父亲对自己平生第一次被责罚记忆犹新。 妈，我回来了。 贤娃，快起步。 哎，妈，你等一下嘛。妈，快看，我这周几次考试都是满分，老师奖励给我6个大烟弹。 哎呀，都说我的贤娃脑袋灵光，看来的确如此。 妈，你歇一下，我来帮你洗菜。 哎呀，不用。娃儿啊，你先去洗把脸。妈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味不同凉粉，明天再奖励你个鸡蛋。一会儿等你爸消消气啊，咱们就开饭。 妈，我爸啷个了哦？家里出啥子事了没？ 不干你的事，赶紧准备吃饭啊。 嗯。啊？不行，是姐姐在哭，我要去看看。 哎呀，去看也是添乱。哎呀，这孩子。 贤烈，论排行你是长姐，理应给弟妹们率先垂范，怎么可以犯下如此偷盗之事？ 妈，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如今时局动荡不安，我和你妈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些盘缠，以备不时之需。你弟弟学有小成，考入县高等小学堂，今后求学仍需大量花销。为父自认是开明之人，鄙视旧学礼法。你虽是女孩家，也鼓励你能像弟弟一样识文断字，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爸，我已经将弟弟学过的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都背诵过了，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仅仅能背下来有什么用？要学以致用，凡事以德为先。你可知道？ 我知道。 知道？知道还拿家里的钱？说，干什么用了？ 我去集市上买好吃的了。 把手伸出来！不打你竹板，你是不会长记性的。把手伸出来！伸出来！ 爸，先莫打姐姐，姻缘是我拿的。 贤娃，你休要插嘴，休要替别人受过。以为父对你的了解，你断断不会做出此等错事。 哎，父亲，你听我说，我 住嘴！再多言就一命受罚。贤烈，还不把手伸出来！伸出来！ 父亲， 快起来！贤娃，都是姐姐的错，你快出去！ 好。一起接受下教训也好。来，哎，哎，啊，哎， 哎，哎呀，贤娃，你这是何苦呢？少昌，你下手轻点儿，贤烈是女娃子，还要帮我干活呢。 你别管。哎， 贤娃一向懂事，还要用什么闲刺呢？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下次再犯，绝不轻饶。 姐，姐，这是菜籽油，我给你抹点，可以消肿止痛。 没事，你的手也肿了，你先抹。 姐， 我的不严重，你看看你的两只手都肿成大馒头了。拿来。 不打紧，仙娃。 嗯， 你每周的课业那么重，还要来回跑十几里的山路，千万别为了省钱饿肚子啊。 嗯，姐。 嗯， 告诉你件事。 说吧。 姻缘是我拿的。 我知道，那天你拿银元的时候我看见了。 啊，那你为啥子不跟父亲说清楚嘛？为啥子要帮我背那个黑锅？你 仙娃，你平日里总是饿肚子，怕花家里的钱，且寻思着像你这样正在长身体的年纪，怎扛得住饿劲儿啊？拿几块银元该是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填饱肚皮了。 姐，你能吃苦，仙娃同样能，你不用为我担心。你整日在家里帮母亲操持家务，倒是更应该照顾好自己。 仙娃，你是个懂事的孩子，姐有你这份惦记就知足了。 姐，我对不起你，我一定要去跟爹把事情讲清楚。 爹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晚饭前他都不听你解释，现在也不一定听得进去。我担心你就是去了也白去，反正罚也罚了，过几天就没事了。 不行，我要去说清楚，不能让你为我受苦呀。何况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行，我现在就去。父亲， 仙娃，你怎么回事？ 父亲大人，请你息怒。 怎么是？难道你又来找打？ 父亲，那五块银元真的是我拿的？ 不可能！你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懂事孩子，怎么可能做出此等丑事？ 父亲，你听我说， 我邓家。先祖邓时敏曾在乾隆年间贵为大理寺正卿，在当地也算得上名门望族，此等德行败坏之事怎可任其妄为？你再胡说八道，我就加倍罚你。 加倍就加倍，私自拿家里的东西理应受罚。还有仙娃以为前人的功业是前人的，我可不想前人种树，后人乘凉。 好，有志气，像我邓氏子孙。 父亲，一人做事一人当，我现在可以把事情的原委向你交代清楚了。这事和我的学友胡明德有关。 说吧，记住，不能有半点偏差。 嗯，那天。 想不起来了，学而不思则罔，下句学而不思则罔。先生， 胡明德，你做题呀，不可翻来覆去的念叨着试题，这样会影响别人，你可晓得？ 哦。 快坐。这些题目都是讲过的，不会做不出吧？嗯，胡明德，邓希贤 先生， 站起来！你们想作弊吗？ 先生，胡明德是想看我的卷子，我没给他。 嗯，好，你坐下。 先生，胡明德的母亲病了， 他要照顾弟弟妹妹，还要做很多家务，所以这些试题都来不及准备， 也不能成为作弊的理由。吴明德 先生， 把你的卷子给我。 先生，我 出去。我岳某人绝不考你这样作弊的学生。 先生， 出去。考试结束，交卷。 先生，我的卷子。 先生，我交卷。 好，放到这里，放到这里。 先生，这是我的。 好好好。哦，西贤 先生， 你的卷面最整洁，字迹最工整。 多谢先生。先生，那我先走了。 走吧走吧。这个西贤，不错不错。 买房院龙长院，买房院龙长寺。 明德， 买房院龙长寺。 明德，不要哭，耽误的功课我帮你补起，岳先生会给你补考机会的，莫难过。 西贤，我不是哭我自己，我母亲她…… 啊？你母亲的病现在怎么样了？啊？ 她今早又晕过去了。 啊？ 西贤，你说我母亲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办呢？ 走，明德，我跟你一起回去，真要是有啥子事情也好有个照应。走 走。 妹妹，妈醒了吗？ 哥，你声音轻一点，外公正请了仙婆给妈治病呢。 仙婆不就是巫婆吗？请她管用吗？ 只要能救活我妈，请谁都行。走，咱去看看去。 一击如律令，急急如律令，快快回来，快快回来。玉皇大帝在此，观音娘娘在此，太上老君在此，降妖伏魔齐天大圣孙悟空在此。 我看你跑，我看你跑，我看你跑。喂啊！ 好了，我已抓住了作祟的妖怪了。 那敢问仙婆，如此病人无恙了吧？妈妈，你醒了吗？你没事了吧？妈，仙婆，我妈怎么还不醒呢？ 我话还没说完呢，这妖怪虽然已经被赶跑，但你妈中蛊太深，若要她醒来，还要找几样奇药。 奇药？什么奇药？你快说，只要能把我妈病治好，什么药我都能弄来。 啊，要用原配蟋蟀翅膀舞对，在曲瓦上的鸡年霜雪烹茶。这两样倒还好办，最重要的是拿人肝配药兼喝才行。 什么人肝？何以取之？难道猪肝牛肝就不行吗？ 断断不行，说了人肝就是人肝，这也不是我瞎想出来的， 是方才玉皇大帝附在我耳边上亲口交代的。 哼，满嘴胡说八道，交代了一个春秋大梦。 你这个娃，信不信由你，本仙婆不伺候了。 哎呀，这今年霜雪，原配蟋蟀这些怪药倒是听说过， 嗯， 那可还没听说过人肝也能入药。 哎呀，是啊，这可真是难为人呐，嗯，到哪儿去找人肝呢？ 哎呀， 哎，昨日北门口倒是杀了两个通匪的，不如卖通了刽子手去押他们的人肝。 荒谬之极，你们还真信他？明德，你可是看过《新青年》杂志的，莫非陆逊笔下人血馒头的惨剧还得我们光看重演呢？ 这 明德，你疯了呀？你拿菜刀干啥子？ 我要救我妈，找不到人干就用我的吧。 明德，你冷静点好不好？把刀给我。 不给。 把刀给我。 不给。 把刀给我。 谢谢， 明德， 我不能看着我妈就这样死啊！ 明德，光急是没得用的啊！来，你先休息一下再说，好吗？来， 想办法啊！ 来， 这是，谢谢， 明德， 你不知道，平日我妈待我有多好， 这我们都晓得，可那巫婆的胡言乱语能治好你母亲的病吗？这些日子我们一直在谈论科学，你啷个连老妖婆的话也相信了？要是你母亲晓得你为她割肝伤身，她心里能好过吗？她的病不是更加重了呀？你呀，你糊涂啊。 可是亲姐，那我妈的病怎么办呢？ 那还用问？想办法嘛，我们去请西医大夫。 可是我们家里的钱请了仙婆之后已经花光了。 走，我回家去拿一些，我们赶紧去找西医大夫来。 这 走啊，明德，走。就这样，我回家拿了5块银元去县里的西医诊所请来大夫。大夫是从法国回来的医学博士，他为明德母亲做了检查，还为明德母亲注射了一剂生药，明德母亲就醒过来了。 先娃，大夫怎么诊断的？ 大夫说明德母亲是太过劳累，所以才引起气血不畅，造成了深度昏厥，给开了些安神药粉让他按时服用，他母亲现在已经好了。 娃儿啊， 哎， 父亲在这里替明德母亲谢谢你。 哎，不不不，父亲，本来是我有错在先，惹你生气。 贤玲，贤玲， 哎， 快把你妈也叫过来。 父亲，我和妈就在门外。 快进来。 哎呀，贤娃， 姐姐， 妈的好孩子，给。 哎， 这是妈奖励你的。你最爱吃的醪糟蛋，这次奖你2个。嗯， 谢谢妈。这个给姐姐。姐，你是因为心疼我才带我收过的，给你。 贤玲，你们姐弟情深，为父错怪你了。 父亲母亲，不管怎样，我撒谎都不对，理应受罚。 孩子他妈，去把你娘的醪糟糯米酒拿来，我要喝几盅。 好啊。 我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族人和众乡亲们，要他们好好学习我儿，以后再不要信神信鬼。 对，要相信科学。 啊，对对对，信科学，信科学。 父亲、母亲、大姐，这5块银元虽已用在治病救人，但西县的愧疚之心仍在，因为我在私塾里面曾经背诵过，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mart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mart Radio。